全球的不睡星人， 全体集合！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 ，DJ 麦麦麦同学回归日播，暗夜发光，满格回归。月夜月动听 FM97.4 每晚12点， 空中不夜城，让我们现在开始。嗨嗨嗨，全球的不睡星人，大家好，这里是在每天晚上12点准时跟各位见面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麦麦同学，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今天晚上同样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带领大家遨游夜空，你准备好了吗？ Let's go！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我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你爱过头，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口味的生活，加一颗奶球，我搅拌害羞，将甜度调高后再牵手。你的爱太多，想随身带走，想你的时候就只剩一口。我温热着被呵护的感受，却又担心交完了要求。我尝着你话里面的奶油流啊流，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又爱又，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你的眼中只有我。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会微笑的糖果，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我微笑着让香味停留，缘分走到这也来这不走，像夹心饼干中间有甜头，继续下去不需要理由。我尝着你话里面的奶油流啊流，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又爱又，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你的眼中只有我。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我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会微笑的糖果，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味道香浓地说，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会微笑的糖果，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 DJ 麦同学 回归帝国 FM 97.4空中不夜城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听到 就是不想， 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天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和平的慵懒步伐压着云，心偷偷的放晴，祈祷你像英勇的 不睡的你，这里是 FM 97.4，在每晚12点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麦麦同学。快快下载听听 FM， 来我们的麦家族聊天室，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首页进一群，每天打卡，眼熟 ID 送福利，让我们每晚一起漫游夜空吧。 Happy birthday 你就在我身边，和你只哭一声，生活天堂一天。Happy birthday， 告别忧伤昨天，自从遇见了你，才是我 Happy birthday。 北京音乐广播每晚十二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回归日播。 멈춘 시간 속 잠든 너를 찾아가 아무리 막아도 결국 너의 곁인 걸 결국 엔 여행을 그렸네 이젠 돌아가 너라는 집으로 지금 다시 way back home시간 속 잠든 너 是为背后시간위에서선명히너는떠올라길잃은밤속에널가둔채살아그만그만멈춘시간속잠든너를찾아가아무리막아도결국너의곁인걸기복한여행을걸은내이젠돌아가너라는집을세상을뒤집어찾으려해오직너로완결된이야기를모든걸잃어도난너와 风景如画，旋律优美，人生就像一次旅行，沿途会遇到各种风景，但最后我们终究都要回归。听一首好歌，在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拨开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一样美丽，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身不由己，每个念头有新的梦境，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不管风雨的打击，全心全意。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凭爱情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有心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空调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也迷失。 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有心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可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是我一生 有好歌的 Plus， 不要 Double， 要 Triple。夜空三连拍。 They're my best friend， she a real bad bitch， 可爱又迷人，面前又多的金，风靡全场。不管被锁定，你敢为过程打造一股震动。 That's my best friend， she a real bad bitch， drive her own car。She don't need no lift in a strip club. Know my girl gon' flip. Now she twerking, she throw it out and come back in. Beep, beep. Is that my bestie in a taxi? Fresh blowout, skin on town, she ready. Bitch, you look good with a T at the end. I'm a hyper every time, know my motherfucking friend. She been down since the jellies and the bobos. Got me stepping out the Jeep, got my nullos. When we pull up to the scene, they be filled with jealousy. If a bitch get finicky, she gon' bring the energy. I hit a phone with a T like, bitch, guess what? All the rich ass boys wanna fuck on us. I just ass sitting up, you could look, don't touch. And I'm back busting bands every time we link up. They're my best friend, she a real bad bitch, cause I don't need her. 面前有多精，风靡全场。不管被锁定，你敢为过程打造一部震动音。 My best friend, she a real bad bitch, drive her own car. She don't need no lift in a strip club. Know my girl gon' flip, now she twerking, she throw it out and come back in. They're my best friend, 别人眼光都不在乎，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该有什么态度。有着中国血统 bad boys 被她爱慕，对这个性格定了，绝不受人摆布。就像踩着高跟嘴里叫着泡泡，当她出场全部都得要到，Diamonds on her neck, tap tap tap tap, baby. 喜欢的偶像都围着她的圈 ，Say hello, 她才个 battle, 什么的男生全都 follow, 就跟着她走。她说带我冲出亚洲，否则不罢休。如果你想要让更多人跟你，那么你必须要超过 Quavo. They're my best friend, she a real bad bitch, 可爱又迷人，面前有多精，风靡全场。不管被锁定，你敢为过程打造一部震动音。 That's my best friend, she a real bad bitch, drive her own car.She don't need no lift in a strip club. Know my girl gon' flip. Now she twerking, she throw it out and come back in hot. Best friend, you the baddest and you know it. Uh-oh, girl, I think our booty growing. Fuck it up in the mirror, hit them poses. Best friends and you motherfucking glowing. Best friends and your wrist look like it's frozen. Uh-oh, girl, I think our booty growing. Fuck it up in the mirror, hit them poses. Best friend, you my motherfucking soulmate. You don't need no filter. Go just make them drop dead. You're a killer. Shower you with all my attention. Yeah, these are my only intentions. Stay in the kitchen cooking up, cut your own bread. Heart full of equity, you're an asset. Make sure that you don't need no mentions. Yeah, these are my only intentions. Shout out to your mom and dad for making youStanding ovation, they did a great job raising you. When I create, you're my muse. The kind of smile that makes the news. Can't nobody throw shade on your name in these streets. Triple threat, you a boss, you a bae, you a beast. You make it easy to choose. You got a mean touch, you can't refuse. No, I can't refuse it. Picture perfect, you don't need no filter. Go just make them drop dead, you a killer. Shower youAll my attention, yeah, these are my only intentions. Stay in the kitchen cooking up, catch your own bread. Heart full of equity, you're an asset. Make sure that you don't need no mentions. Yeah, these are my only intentions. already passed, you don't need no approval. Good everywhere, don't worry about no refusal. Second to none, you got the upper hand now. Don't need a sponsor, no, you the brand now. You're my rock, my Colorado. Got that ring, just like Toronto. Love you now, let them out tomorrow. That's how I feel, act like you know that you are. Picture perfect, you don't need no filter. Just make them drop dead, you a killer. Shower you with all my intentions. Yeah, these are my only intentions. Stay in the kitchen, cooking up, catch your own bread. Heart full of equity, you're an asset. Make sure that you don't need no mentions. Yeah, these are my only intentions. Only intentions. 暑假去哪儿？ 你想好了吗？ 我们要看非凡守护。 好主意！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卫视大型亲子互动儿童舞台剧《非凡守护》将在7月17日、18日在中国默剧院酷热登场，各大售票平台均有售票哦。 记得搜索关键词“非凡守护”，非凡就是非凡的非凡，守护就是守护。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全球的不睡新人。 全体集合。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回归日播，暗夜发光，满格回归。月夜月动机 FM 九七点四，每晚12点， 空中不夜城，让我们现在开始。 我知道伤心不能改变什么，那么让我诚实一点。诚实难免有不能控制的 要关上门门不避嫌，一个人走在空荡包厢里面，手机让它休息一夜，难想起个切割回忆的画面，眼泪不能流过十二点，生日快乐，我对自己说，蜡烛点了，寂寞冷了，生日快乐。 继续收听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就在 FM 九七点四，每晚十二点，跟我一起打卡最美夜空。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麦家族全年线上线下的福利活动，千万不要缺席哦！ 不管时间走了多远，不管昨天、明天。什么叫做永远？我只想要今天陪在你的身边，为你唱一首歌，再靠近你一点，肩并着肩，连接着脸，就在这一瞬间，感觉爱在蔓延。祝福你的梦。 只想要今天陪在你的身边，为你唱一首歌，再靠近你一点。 DJ 麦同学回归日播 FM 97.4空中不夜城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听到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麦麦的空中不夜城。攒下梦见你的瞬间，够不够换见你一面？我看什么都像你，我看月亮像你，看星星也像你。那些白亮透彻、温柔冷清的光，它们都会让我想起你。 我怎么形容心中的感受？用 求的不睡新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 打造 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7.4，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我不累，好几次我告诉我自己，越想努力赶上光的影，越无法抽离。这最美刻骨铭心，只有我自己好不容易交出真心的勇气，你沉默的回应是善意。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曾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站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霓虹的城市，握着飞向天堂的地址，你可以翱翔，可是我只能停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站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想你的城市，握着飞向天空的钥匙，你只需要想，还有我为你坚持。 过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 嗨，不睡的你，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在每晚十二点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麦麦同学。快快下载听听 FM， 来我们的麦家族聊天室，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首页进一群，每天打卡，眼熟 ID 送福利，让我们每晚一起漫游夜空吧。 Beautiful, beautiful, know all the name, I knew from the moment you came.I see in your eyes the dawn of a day when nothing will ever be the same. Feel my heart beating through my chest. I'll get used to just saying yes. Yes, I'll love you with all I am. Yes, tonight is when we begin. follow all the name I knew from the moment you came 一步一步走过昨天我的孩子气我的孩子气给我勇气每天每天电视里贩卖新的玩具我的玩具是我的秘密自从那一天起我自己做决定自从那一天起不轻易接受谁的邀请自从那一天起听我说的道理 When I am after 17一步一步走过昨天我的孩子气孩子气保护我的身体每天每天电视里贩卖新的玩具我的玩具就是我自己自从那一天起我自己做决定自从那一天起不在意谁的否定自从那一天起听我说的道理 When I am after 17 When I am after 17 嗨嗨，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在每天晚上十二点开始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今天的麦式严选歌单你还喜欢吗？记得在节目结束以后线下跟我联络，新浪微博 @麦同学进群互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麦家族全拼来进入我们的微信群，让我们在下期的空中不夜城再见吧。Bye， 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翻涌眼底的光影和熟悉的声音，沉默在黑暗中伫立，听你呼吸。曾经并肩交换过勇气，在撼动我内心，不需要理由就能硬笃定。多认真多少的坚定，怎么取舍才有意义？经过多少练习，才会成为这样的你？我始终在这里等一个消息，你也没放弃，跨越时间一起飞行。泛起微光的风景和时空的漂移，重新在这个默契里和你交集。曾经并肩是你让年龄刻在了我记忆。